都不敢再向他低头，别再苦苦压抑心里的痛。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乐，慧之幸福。这是来自王菲1998年畅游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半途而废》。一般意义上呢，我们在说到半途而废的时候，都会说，其实很多时候做事情啊，你要坚持下去，你要执着，你才能够有所收获，对吧？但是你要知道，在面对一些情感，这种情感呢，给你带来的不是甜蜜和喜悦，是一种痛苦的时候，或者说是一段不适合自己的交往的时候，这个时候选择放弃，其实往往是一种明智的一种选择，而不是说非要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那种印象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魏晨2016年旅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自我崇拜》。 理解梵高的情节，任性的目空一切，尊重自己的直觉。 Starry starry night， 模拟内心的世界，有一座秘密花园，不需要别人理解。Here we go, oh， 和自己成为对手。 Harry, Harry, come on, yeah. Don't tell me no, oh， 别对自己温柔。 Harry, Harry, come on, yeah. 自我崇拜， Oh, it's my life. Cause we can do whatever we want， 就是现在。 Oh, it's alright. Cause I'm 剧本，谁能看明白？跳过所有无聊的情节，废话都可以省略，镜子随时在上演。爱自我崇拜 Oh it's my life Cause we can do whatever we want 就是现在 Oh it's alright Cause everybody's waiting for us Whoa, oh, oh, now, oh, oh, Cause we can do whatever we want We can do whatever we want Whoa, oh, oh, now, oh, oh, Cause everybody's waiting for us Everybody's waiting for us Whoa, oh, oh, now, oh, oh, Cause we can do whatever we want Whatever we want Whoa, oh, oh, now, oh, oh, Cause everybody's waiting for us Everybody's waiting for us Whoa, oh, oh, now, oh, oh, Cause we can do 陈2016年旅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自我崇拜》，在今年是魏晨出道10周年的一个日子啊，我想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自我审视，包括说对未来的一种憧憬，是很多时候和自己内心的一种对话，也是直面内心的一种表现吧。再来听到李心洁在1998年《拜拜童年》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叫做《自由》。 也许会烦你，我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也许不一定，我知道我还是一样爱着你。打开一瓶红色的酒，看着鲸鱼游来游去，是否我们都想要自由？我没有关系。好安静，我只是想把情绪好好压抑。到底谁会先说再见？不知道我一定哭泣，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爱我。 让人变沉重，没有人告诉我，原来。

手，痛感海天长一色，潮起又潮落，潮起又潮落，送走人间许多愁。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还记得这首老歌吗？对于很多我想现在应该是中年的朋友来说，这首歌曲应该会唤起年轻时候的很多记忆吧。当年这首歌曲也是传唱大街小巷，对吧？周华健1993年同名专辑当中的经典歌曲《花心》。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绮贞的一首新歌，这是她为电影《喜欢你》所演唱的主题曲《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在9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你看那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爱车车身划痕、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防划痕，终极保护原车漆，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中日友好医院15号召开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中日医院疼痛专科医联体北京地区启动成立大会，北京地区疼痛科医联体同时成立。北京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本市的专科医联体主要由各医院根据各自专科特色和能力自发成立。根据规定，未来市卫计委将在全市统一建设专科医联体。目前北京地区已拥有包括3级、2级医院等在内的近30家医疗机构加入疼痛专科医联体。中国新闻网消息，第9届中国国际茶叶及茶艺博览会将于21号在北京农展馆开幕，一批中外精品茶叶、茶具等将亮相。据主办方介绍，与往届不同的是，本届将有更多文艺精品和匠人作品与茶友见面，如台湾象形文字专家麦志明的《慢生陶》，将陶艺和古代象形文字相结合。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的尼星陶是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有多家展商亮相今年的展会。据了解，本届茶博会展期将持续至24号，民众可到北京茶博会官网报名领票，或到现场登记免费参观。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